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洗钱及反对向恐怖提供资金国家调停委员会就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朝鲜伪国情院合谋勾结所策划的一场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特大型国家级恐怖阴谋被侦破一事，12号向反对洗钱金融行动小组发去了书信。新闻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朝鲜伪国情院收买我国公民金某后，多次向他非法提供大笔恐怖资金，并下指令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进行炸弹恐怖活动。新闻强调，这一事实说明美国和南朝鲜的情报机关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特大型国家级恐怖阴谋行为已经到了一个再也不能置之不理的极其危险的阶段。反对洗钱金融行动小组的宗旨是在世界范围内反对洗钱，反对提供支持恐怖及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资金。该小组也有责任对美国和南朝鲜的情报机关合谋勾结所犯下的此次特大型国家级恐怖阴谋行为予以应有的注意，反对这一行为。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应当依照关于把一切形式的支持恐怖资金行为视作犯罪的国际基准的要求事项，去把组织和参与此次特大型恐怖阴谋行为的国家视作问题，而且立刻采取相应措施，为彻底全部揭发恐怖阴谋的组织者、参与者和追随者来予以严惩而予以积极合作。我国这次所以能够及时侦破特大型恐怖阴谋行为，这完全是我国严格制定反对洗钱和恐怖的法律和规定，并为其彻底履行而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级体系并加以运营的结果。新闻已在强烈要求机构对我们的呼吁予以关心，并表示我国将一如既往同机构保持密切合作，诚实履行反对洗钱、反对提供支持恐怖及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资金的国际基准，来积极贡献于国际社会根除恐怖的努力。